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

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北京队总教练梁志斌老师将面对面为广大学生家长解读自主招生的政策。关注微信公众号自主招生宝典，获取更多消息。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15210243074。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心，共你不应结识，或会改写这半生。总意料，偏偏偶遇，爱极深。人要想怎么要分，太多生死。继续等，自我封锁半生，只为爱上我的你。爱一次痛一次又再生，共你不应结识，或会改写这半生。总意料，偏偏偶遇，爱极深。 续等。

家庭，我单身的地方有我童年世界最美的时光。那时候 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